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大家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股市收评，沪指八连阳，站稳3400点，人民币对美元下调136个基点，12号油价有望上涨。在资讯过后的股市收评，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的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我们将和现场的嘉宾来自方正中期的资深投资专家徐金刚先生一起来聊一聊沪深300指数还能走强多久。在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进行散户炒股的案例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首先来关注股市收评，沪指八连阳，站稳3400点。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13%，报3413.90点，成交2382.50亿元。深证成指涨0.57%，报11447.09点，也是连续8天上涨，成交2442.1亿元。创业板指跌0.14%，报1803.59点，成交528.87亿元。经过前期连续多天的普涨之后，A 股市场走势再次出现分化，以贵州茅台为代表的大盘蓝筹股继续演绎强者恒强走势。再来关注今天的外汇动态。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4968，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调136个基点。今天央行发布公告，不开展公开市场操作，这也是中国央行连续第12天不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由于今天有1300亿元的逆回购到期，据此计算，当日实现净回笼1300亿元。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吸收央行逆回购到期等因素后，处于适中水平。12号将迎来今年首个油价的调整窗口，多家机构预测油价可能上涨。从国际上来看，新年伊始，国际油价出现了强劲势头，纽约、伦敦两大原油期货价格双双走出了每桶60美元上方的开年行情，创2年半以来的新高。网络消费成维权高发领域，服务类投诉呈上升的趋势。当前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渐凸显，与此同时，消费者权益意识也愈加的增强，消费维权舆情热点频发。昨天中消协联合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发布热点显示，10大消费舆情关键词分别是老年保健品、校园贷、 共享单车、网络订餐、酒店卫生、网约车、预付卡消费、电子商务法、刷单炒信、OTA 企业捆绑销售。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住房资讯，通州的二手房价格跌回了4万元时代。调查显示，以前成交单价高达每平方米6万元的小区，现在跌回到了每平方米4.7万元的水平线上，还有一些小区跌回了4万元。从数量上来看，北京的房屋成交量也开始止跌回暖，曾经一度沉寂的中介门店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有所活跃，到去年的12月份，有些小区中介带人看房的现象明显增多。2018年春运将从2月1号开始到3月12号结束，共40天。春运期间，进出京客流总量预计达到4263万人次，同比增长 1.7%。本次春运客流呈现出节前相对分散、节后高度集中的态势。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盘面。今天盘面上，在经过前期的调整之后，白马龙头股再次受到市场资金的关注，白酒、医药、保险和家电等板块个股普涨，部分中小创个股进入调整。创业板指今天盘中长时间维持在昨天的收盘价下方。那么在贵金属、水泥建材和券商等前期持续表现的板块，今天的调整是走低，拖累了股指的表现。新的替代品目前还没有出现，消费白马股仍然具有配置意义。另外，边际增量资金仍然是外资和保险，他们配置上也是偏好消费白马股。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部分，下面呢我们要连线的是资深交易员李源，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 你好，请您分析一下哎今天的这个盘面走势。 今天的盘面比较有意思啊，就是实现了开门红，而且是开门的八连阳，就是从低开高走，表面上看起来要调整，但是实际上一直很坚挺。今天的盘面特点呢也是很有意思，就是蓝筹和题材各有表现，就整体来说赚钱效应比较良好，是这样的情况。 好，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沪指和深证成指虽然都上涨，但是呢跌的家数还是高于上涨的这个公司的家数啊。那么沪指呢下跌的公司有771家，上涨的只有514家，那深市呢下跌的有1085家，上涨的只有790家，你怎么来看这种局面？ 这种局面应该来说从两个角度来分析。第一个比较从过往6个月到12个月时间来看，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个股涨少但是指数红盘的这种情况就比较常见，这是因为就是A 股的涨跌跟已经变成了权重股主导，主要是在对指数影响比较大的，就比如说沪深300或者说 A50 这种涨得比较多，指数就容易红盘啊。这第一个就是历史上就是过去这一年就这种情况发生比较多，跟过往不太一样。第二种情况就是最近这八连阳也是有这种情况，尤其是最近它也反映了一个特点，就是可能从博弈的角度是有一个逼空的特点，因为今天的八连阳并没有实现放量，而是实现了一个收盘指数都比较温和，就是涨跌都不大，就这么个情况。 好，那么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蓝筹白马股啊已经上涨这么多天都抱着一个要调整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可是呢为什么都还没有调整？刚才您谈到了这个市场的这个赚钱情绪、乐观情绪正在积蓄，那您估计这种情绪会在什么时候有所转折？ 现在的情绪应该来说还保持得不错，因为盘面的赚钱效应比较不错，但是也有一个情况就是市场如果赚钱效应出现转折的时候会引导情绪，这个赚钱效应就是具体来说就是从涨跌幅，就是您主持人刚才说的那个指标，第二个就是从涨停板和跌停板这种极端的表现，就是这两个指标它会先行市场的情绪来反映市场。目前来看就是市场情绪还比较平稳，所以说从后市的走势来说啊不一定会很快的会调整，也可能会在盘整一段时间，比如说整个十日线、二十日线上行， 再突破之后然后再回调。另一种可能就是大家就是踏空的资金比较期待的就是快速调整，但是这两种情况目前来说还不明朗。 好，目前这周还剩下三个交易日，那对于那些持有这段时间涨幅还比较大的这个大盘蓝筹股的投资者，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现在的情况比较有意思，就是大盘调整的时候对于大盘蓝筹而言它反而是避风港，如果调整的时候只有中小仓股票的反而容易受伤，所以它有一个跷跷板效应在里面，尤其是 A50， 所以说大盘在预期调整的时候很多人反而去抱团做权重股，所以主持人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主要是看他持有的是哪只股票，如果是权重股的话反而可以安心持有。 好，好，谢谢李先生的分析，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 好，再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方正中期的资深投资专家徐金刚，徐先生，您好。 向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徐先生啊，最近这个不管是上证综合指数啊，还是上证50啊，沪深300指数啊，都是走势非常好啊。去年的表现也是打破了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预见啊，预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徐先生来聊这个话题啊。强者恒强还能持续多久？沪深300指数或者说刚才所说的一些这个指数还能够走多久？您是什么样的观点啊？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涨势不言顶。现在呢就是说我觉得大家不要过于拘泥于中短线的技术，像这种小阳线的这种拉升呢，应该说这个力道是最稳当的，应该说的上涨的高度呢可能还会持续。那么呢如果短期有一定调整，也就是那句话，就是说也有钱难买牛回头，实际上这个时候呢有一定的调整的时候洗洗更健康，这个时候你进场的位置可能是更好的。应该说现在呢这个大幅回调的这个空间应该不是很大，但是现在呢得注意到什么呢，就是说现在是就股指来讲呢就是叫做苦乐不均 是 啊。那个你看这个指数上，你看像中证500基本上还是在低位徘徊，实际上呢像去年表现比较好的还是以那个白马蓝筹50为代表，走势非常不错啊。那么目前呢就是这种的投资的这种方向和理念可能呢有一比较大的这种改变，但是现在看呢就是由于这个IC 就是中证500了，中证500和这个沪深300和这50呢之间的这种价值差呢目前已经拉到了一定的这个幅度了，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所谓的我们管的叫一个这个基差，有可能呢这个白马蓝筹50或者是300有调整的时候，反而倒是这些的这个500这一类的这种中小创的股票呢是一个就是逢低买入博一个短差的一个机会。但是呢像这种投资的这种理念和这方向恐怕最后还要回归到白马蓝筹上。 啊，你刚才说有一个博短差的机会，这个是怎么来具体把握？ 这是这样，就是说呢，因为呢，这个从这个他们的这个价差图上看呢，从的它的这个升贴水的这种排序上看，现在呢50和这个300都已经这个就是远期都比近期高，我们管它叫做升水了。但是呢像这个以中证500为代表的这个 IC 的这个板块远期还是贴水的。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呢50和300对后市大家是看涨，那么这500呢大家还是比较悲观。所以说呢这样呢就是说使得这两个这个之间的差值走得非常大，但是呢同为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大环境之下的，就是同 样差距不会拉得太大， 对，同一个屋檐下受一个同样的一个基本面的影响不会拉得很大，所以呢拉得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一定要往回回归。那么有可能我预计就是说一旦白马股有调整的时候，可能初期500会有一个调整，那么可能呢500是一个低买，就是说炒一波的机会，但是最后还要回归到白马上。 嗯，好，大家这次的这个意见好像都很趋同哈。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啊，有记者去调查某几家基金公司，哎呀发现他们去年某一季度的这个持股啊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他去调查说你们认识吗，基金公司我不认识他。 他人问他，我也不认识他啊。当然这是一种巧合，还是说他们有某种共识，我们暂且不议哈、啊。但是从大环境来看的话呢，不管是机构啊，还是这个股民，很多人呢，在目前是不是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你看这几天的这个盘面走势情况啊，也可能证明了这一点，资金还是倾向于这一点。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白马股当中，各个领域是不是也有一些领头羊的效应？比如说今天的茅台是吧，涨了 4.04%， 都快800了，782.52一股了， 对不对？那是不是这些股票它能够带动更多的人乐观，更看好这个领域？ 实际上我觉得呢，这个茅台700也好800也好，甚至有人说可能要破千、 嗯、 就是说呢可能呢是要给咱们原来的股民重新上了一课、 嗯 哎、就是说呢价格不是目标，而是说呢这个可能它的自身的这个投资价值是我们来追求的一个共同的目标、 嗯、 现在实际上呢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说很多的基金公司可能都是不谋而合啊，包括股民也认同这种观点，认同的是什么观点呢？就是价值，哎，是不是它有这种价值？像原来呢，有一段时间大家呢就是比较炒那个，就是说这个壳概念，哎，实际上都是炒的叫就是所谓的垃圾股，包括退市的都是风潮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就这种观点是在回归到什么呢？回归到正常的投资的一个渠道。回归到呢就是世界上比较这个大家都遵循的一个交易的规则。 嗯，好，我这两天啊在关注某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呢它应该是做这个食品领域的啊，因为这个亏损确实亏了很多，于是呢就卖房，卖了几十套房，这个卖房来躲这个 ST 帽子的公司不是这一家了啊。 对对， 那么卖了之后呢，诶，我看它的这个表现啊也不是很好啊，要不然的话，要搁以前的话，有的人可能就要在这里布局了， 嗯、 是吧？我来一波吧， 对， 啊，然后呢，短炒、爆炒，然后我就走人。但是目前，哎，我关注这家公司，目前就没有得到更多资金的这个青睐。 是啊，就是我觉得还是大家的这个投资的理念上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啊。那么这个你这个虽然是卖了几套房，暂时的过了一个冬，但是呢，你的主业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一个发展和好的改变， 嗯， 这个都是叫救急不救穷啊。那么就是说它这根儿没有改的话，那么简单的来了这个远水来了点这点也救不了这个就是也不能真正的改变它最后的一个盈利的一个根本啊。 嗯，当然呢，有没有存在一些比如说在技术面上啊、 嗯、 我们先不说基本面，技术面上超跌的一些股啊，大家从里面找到一些机会，我觉得这个也是存在的啊。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呢就是说呢这里边呢肯定会有很多的这个有这种被低估了错杀的肯定会有，但是这个呢确实是需要这个下功夫去需要就是说我们是长期的跟踪研究，这是不是说就是听咱们一说就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呢可以从几个途径去来看去来寻找啊，几个途径。一个呢就是说呢现在的大家公认的一个投资方式就是价值投资，所谓的价值投资。那么这样呢就是说呢你要这个要从它的这个行业背景，它的这个成长性，它的这个股价跟它目前的它的这个价格之间，这实际价值之间这种差值来去发现它有没有这个价值。然后呢再有呢从它的这个行业的属性上，目前呢就是从去年看呢哪些行业比较有这个、 嗯、说说您看好的板块。 我这个一家之言啊，我觉得呢就是说你像那个去年呢就是说到今年也是这样，就是刚开年嘛也是这样，就是说呢比较受益的是什么，是资源类的上游企业股票、 嗯、 比较受益。 您意思是有矿的？ 哎，对，就是上游。为什么这样？就是说，从现在看，美国经济、欧洲经济，包括呢中国经济，都是不错的，都是还是超这个预期的。所以这样看呢，就是说呢，可能周期类的股票，周期类的这种，就是说有矿的、有这种资源类的这种股票，可能是后边的一个最受益的这种股票。 嗯， 哎，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一类的股票大家可以去观摩一下看一看。然后呢像这个高端制造，像这种新能源，还有呢像这个人工智能，就这三大领域方面的一些呢就是说有潜力的，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可能从这里边呢 不排除会挖出一些这个被错杀的。不过呢，做投资来讲呢，我觉得我最推崇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赚的是价差。有很多的人都总是愿意买便宜货，其实这样的就是说，叫有句开玩笑的话叫便宜坑穷人，并不是说便宜了就是好事。实际上茅台在300多、400多，我当时的时候已经建议了很多很多人往里进，每个人我碰着都是摇头，哎呦，400了、300了，这不能买了。结果涨到600、700，现在要冲800。实际上呢，我们挣的是价差。它这个400了，还有800，甚至是1000，所以我们挣的是价差，就没有必要说非要买那个便宜的。我觉得呢，发现一匹黑马，不如骑上一匹白马。 好，刚才您谈到的几个领域啊，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领域里面还有组合啊？比如说跟新能源汽车有关的，同时呢又跟刚才您所说的这个资源啊类有关的，锂呀，是吧？ 镍。 镍呀， 钴， 哎，这些是不是可以啊？重点的去挖掘挖掘，好好去研究研究啊！ 对对对，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那我们也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直接搜索我们节目的名称“财富大搜索”这几个字啊，就可以跟我们来实时互动了哈。有关于这个近期股市的一些走势的问题，或者是哈股指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您的观点，都可以实时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另外呢，我们今天还要和大家来分享哈几位股民啊，或者是投资者的故事，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投资者教育啊，能够让各位朋友更加理性的来对待投资这件事情。这位朋友他没有名字，因为他的网名是几个符号啊，一个括弧，一个这个波浪，一个下划线啊。他说茅台有泡沫吗？高不高啊？300多的茅台泡沫就不低了。那他认为300多就不低了。他的估值准确性是怎么定的呢？他认为茅台要看估值了。 我觉得呢，这个可能你的所谓的固定的一个这个它的现在目前的收益呢，可能是你觉得它是高了低了啊，这是一个衡量标准。实际上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要看它的成长，看它的预期。就是说目前呢，虽然这个700也好800也好，这个价格可能大家觉得它的估值比较高了，但是呢如果要是含进它的资源，含进它的这个以后的这个行业的前景和预期，可能呢这个价格就700也好800也好甚至1000也好，可能呢要更合理。就是不要简单的就是用一个固态顿这个的一个固态的眼光和这个去来看，一定用一个这个动态的眼光，发展的眼光去来看这个估值。 好，大家可以实时跟我们来互动啊。这位朋友呢，他的网名是方，他说我每年年底至少80%仓位。他说17年底我综合分析啊，果断满仓100%，这几天的收益不错啊，所以散户们呢要自己分析做价值投资者。他说的这个年底应该是指自然年度的 年底 啊， 自然年度。 他每年年底保持80%，这个每年我不知道您持续了多少年啊。徐总，您从投资的角度建议每年年底固定的保持80%甚至更多的仓位吗？ 我是一般都是这样。一般呢，不仅这个股票，我建议大家重仓一点啊，就是相对重仓一点。 就是在你投资股票的钱里面重仓， 对， 是吧？ 重仓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包括这个像期货里的有色，一般来讲春节前都是工业品吧，相对来讲都是相对的一个低点。一般的过完春节都会有一个爆发性的上涨，这个规律呢是比较大家都比较认同的。这个 一般我们都说什么开门红行情啊，春季行情啊等等，就是统计一下大概率还是可以， 非常大。那么就咱以那个铜为例，铜基本上就是近十年来只有一年到两年是没有大幅上涨的，是甚至稍微的平水或者跌了一点的，普遍的这个上涨的幅度呢都超过20%，所以这个幅度非常非常大了。 所以您还是觉得他这个方式 是不 错的， 没有问题，还是不错的。 好，但是他今年年底去年年底啊就满仓100%了。你觉得什么时候我们该满仓呢？ 那就是最看好的时候是吧？就是他个人最看好的时候，要不然不会满仓吗？ 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呢，作为咱们这个一般的投资者来讲呢，这个满仓和这个半仓也好，就是这种概念呢，就是可能是一个相对概念。重仓来讲是一个相对概念。 嗯、 为什么这么讲？就是大多数人的这个投资呢，我了解呢都是这个，就是都是一个变数，不是个定数。 嗯 啊，就是可能随着自己的工资，比如说哎呀，这年终奖要发了啊，有这个预期。说这个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还说呢，说这个我年终奖发了以后，我准备再加点加仓茅台。 啊、 就是说实际上他已经是满仓了，但是呢他觉得呢 又加了点钱、 哎、如果再有钱我又来，所以呢他是个变数，这是大多数的这个普通投资者的一个习惯。他不像专业投资者，专业投资者说你这个基金是十个亿，恐怕是一年或几年之内你就是十个亿的规模，除非你有很大盈利、嗯、所以呢普通投资者这个重仓或满仓呢可能是个相对概念和阶段性概念。 那如果说他没有增量资金，就是这点钱啊，在这生钱，或者是 我觉得，如果要是说你确实是这个拿到一个，就是不是所谓的是猜底，而是说像这个像做茅台这种白马的这种，就是说这个骑上白马了，这样呢，你要比较看好，应该说相对的重仓呢，可能你的盈利更大。比你的就是说去猜那个哪匹是黑马可能来的更容易啊。 也就是说你有足够，就是你自己分析之后有足够的信息， 对， 信心证明这只股票非常不错。 对， 一般这种情况下大家容易满仓，而不是说听到一个消息满仓、 嗯、 或者说呢我赌一把啊， 没错， 满仓，这个是您不建议的， 肯定不行的。 嗯、 我就举一个例子，我呢原来我们公司有个同事啊、然后呢后来去上海发展了 啊、 也是搞了一个非常开始规模不是很大啊、搞了个基金。那么这个我为什么推荐茅台呢？是因为呢他们是做了深入的调研。 啊、 从他的这个经销系统，从他的厂家做了这个深入的调研。后来他呢就是跟我讲，他说他管理的基金 95% 以上的资金都买了茅台。 哦，多少规模？ 均价在380买的，现在还持有。 他那基金多大规模？ 当时那基金大概有个四五个亿。 啊、 当时有四五亿。然后呢这一次呢在这个证券日报上的这个评比呢被评为是新锐奖。 嗯 啊，这个评为新锐，所以说我就是讲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作为专业投资者，这个相对的重仓这个概念呢，它是一定要做了充分的现场调研，而不是道听途说。 嗯，是专业投资者有时候他有很多的能力资源可以调动、 嗯、对 啊，我们不能比啊， 是， 但是我觉得这种思路和方法和谨慎性应该是一样的。 嗯、对， 一万块钱当着一万啊的钱来投资，这样的话你就会。不会容易进入到某些人性的弱点啊，或者是道听途说啊的这种陷阱当中。好，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要请徐总来分析几位投资者的这个投资案例啊。大家如果有关于我们今天话题讨论的任何内容，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试试跟我们来互动。朋友们稍后见。 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濮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 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宜，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二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六十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20: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璐。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方正中期的徐金刚，徐先生您好。 香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些投资的策略和心态哈，这位朋友说了，他说某些股票可能还能上涨，但已经没有投资价值了。哎，就是涨还涨，但是呢从这个目前的估值啊，包括它的 市盈率、 市净率等等啊，哎，就觉得好像不行不行了，不敢了。哎，您怎么分析这种观点？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这只股票呢，你去买或者是你去卖，每个人的观点都不同啊，肯定有看多的，也有看空的，都对。这个没有说谁对谁不对。我今天看茅台涨，没准明天茅台跌了，我也说，我也平了啊。这个是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叫投机呢？投机就是三句话：涨就买，跌就卖，错就砍，这才叫投机啊。所以说呢，就是说要投机叫承认错误。那么呢，如果您要是简单的就是用一个估值来作为你进场和持有的一个观点，我觉得呢，可能就有失偏颇。啊，因为呢，这个估值呢，第一，它是一个过去式，就是说，今年前三季度或者去年或者是今年因为已经完了嘛，这个17年已经结束了，那么这可能它的业绩出来了，那么它的这个估值是多少，市净率多少，市盈率多少，这样呢，我来推它应该是在同行业里它应该是多少钱，这是一种算法，这种算法不等于它的价格。因为它的价格涵盖的内容很多，如果大家简单的要是以这种算法作为你这个操作的依据，大家都会做股票了，都赚钱了，就没有赔钱的了，是吧？所以说呢，这种东西呢仅仅是你的一个参考依据，你还要加上以后的预期啊。那么现在呢，市场的追捧度、资金的关照度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在加起来以后，你再看它是不是你的这个能承受范围内的股票，你认同就去做，如果不认同千万别勉强，因为这样呢会影响你的交易的信心。 刚才徐总说到一个很关键的是，你通过自己的分析啊，你自己的一套方法体系理论， 对， 你认同了你就做， 没错， 甭管市场上是说这个茅台也好，还是这个其他的股票也好，怎么说啊，跌也好涨也好，关键您要有自己独立的思维， 没错， 这个才是最最关键的。另外呢，这个股票咱们挣的是差价，这个心态上面就要把它把握好，是吧？ 是。 哎呀，说到这个心态呢，我们今年呢就是新增的一个内容，就是投资者的这个案例分析啊，案例咨询，马上进入我们下面的这个板块，财富私人定制。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位股民的故事哈、有一位朋友他记录了他身边的一位股民 D 先生的故事。D 先生呢是70年代出生人，80年代末考入了某重点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一家央企金融企业工作，炒股的历史比较久远了，90年代末就开户了，实战经验比较丰富，他的学习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特点就是不太喜欢看书，喜欢自己在市场上摸索，他的理念是实践出真知啊。他每天啊也是上班啊，除了特别重要的事情啊，他肯定是在电脑前看盘，也错过了工作上的一些机会，所以说这么多年来啊，工作上面没有什么长进，没有被提拔啊。但是他还是比较幸运，因为他是大学没有扩招还包分配毕业的，所以说经历了中国经济社会大发展的这个阶段，收入呢也是节节上升，而且呢有福利分房，他房子呢有那么几套，还没有贷款，那、所以他的这个出生年代啊就不错，又重点大学毕业啊，又在一个好的单位工作。那来看他的炒股风格，超短线，完全根据盘面信息来判断是否买入还是卖出，每天几乎满仓进出啊，交易量惊人，也有神来之笔，就是比如说在跌停的时候买入，当天赚20%啊。那么也有呢，就是说半个月50万赚到20万的这样的案例啊，而且他还挺活跃的。另外呢，他的资金量啊大概是100万左右，但满仓进出这种风格，一年下来交一个几千万啊也是可能的，是吧？因为他这个太快了。而且呢他经常是在 K 线的下引线找股票，找准目标后几十万迅速买进，第二天赚几个点迅速卖掉。但如果不幸被套了呢，他根据情况，如果大盘情况不妙，他就割肉卖掉啊。他说他还记得这位 D 先生2015年股市动荡的那个阶段哈，他在刚开始调整的时候啊马上就跑掉，避免了前期的亏损。但是呢他不幸的是在7月6号之后啊连续吃跌停，资金损失了 30%。这个 D 先生从90年代末炒到了2018年，这是快20年了。但是目前呢资金量还是只有100万啊，以及他平时的这个表现呢，这个作者认为他可能大钱是没有赚到啊，他自己也说了，钱呢进进出出，不知道是投入了多少进来了。后来这位作者明白了，就是这个 D 先生只把他赚钱的案例拿出来跟他们介绍，亏钱的案例从来不说，从来不说。好，我们请徐总来点评一下这位投资者的炒股经历。 这个朋友挺有意思，属于是久病成医型啊，而且呢是就是说无师自通，其实呢这个朋友呢，我觉着呢他这个可能精力很旺盛，因为呢可能工作压力并不大，然后呢应该说是半专业的炒股，半专业的，所以说呢他可能呢根据盘面的波动啊有一定的自己的盘感，我们管它叫盘感，就是说他有一些盘感，也有一些这个经验，但是呢我觉着呢他有几个问题，一个就是说呢这个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这个他的一致性可能不是很强，就是可能更多的是靠自己的一个观察，自己的一个经验去来做。这样呢就是说在我们来讲，就是说呢如果就是专业的这种炒手和你的这个业余炒手的最大的区别呢，实际上是什么，就是一个一致性。 嗯， 就是一致性强不强啊，专业的选手呢应该说的一致性是最强的啊，那么业余选手呢就是随性啊，今天我听那个香露说了一个股票对我心思，哎我就来一把，重仓错了就错了，然后过两天呢又听某一个人又推荐一只股票，然后呢可能觉得哎又对心思又做了，没准对了没准错了。所以说呢这个是专业投资者跟业余投资者的一个区别，就是专业投资者呢更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业余投资者呢更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就是说他不是眼见为实，而是耳听为实。所以说呢，我觉得呢，这个朋友呢，就是说他的问题呢，第一就是说呢，缺乏他的一致性；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他的操作这一致性不强啊。那么再有一个呢，他在这个资金的安排上，我觉得呢他有所欠缺。就是说呢，在这个行情对和不对的过程当中，他都是满仓的进去。这样呢应该说没有一个试仓的过程，也没有一个分散的一个这个操作的这个资金管理。如果要是出现一个，就是说万一这个所谓的是一个黑马，尤其他经常是跌停板去买，满仓去买，然后当天拉的涨停挣个 20%， 这是极为极为危险的一个操作。极为你谁能知道，既然是跌停板，谁能知道他就一会儿能涨起来呢？会不会板连板呢？就是今天跌停板，明天又是跌停板呢？这种血的教训非常非常之多啊。那么这个实际上我倒教这朋友一个方法，就是说在我们做期货里面，如果今天要是封涨停板，如果封涨停板的话，你都可以在涨停板继续去追买；如果要是封跌停板，你都可以在跌停板上去追卖。这种盈利第二天继续跌和第二天继续涨的这个概率非常之大，能超过 85%， 就几乎可以肯定，就是说你做进这单子只要封住了，第二天一个跳高或跳低让你挣钱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呢，就这种方法正好跟这朋友的做法是相反，他是很勇敢的，你敢跌我就满仓的来买啊。然后呢，他这个出场的时候呢也是有问题，而是他不是根据他这个股票自身的情况，而是这个叫什么，就是说这个过年看街坊，呵呵，看看别的这个大势怎么样好不好，这样呢就容易贻误战机。好在呢这个朋友呢，我感觉呢他的这个就是说下手很果敢，而且呢这个你像这个当时那个股灾的时候，当机立断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没有被套，但是后边呢又过于相信这个救市的力度，所以呢就是跌停板我也是飞蛾扑火，我敢于往里扑，结果呢亏了 30%。 所以我是觉得呢，他呢在资金管理上和他的方法的一致性上还是有欠缺。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我感觉他呢行动的速度非常之快， 是 决定下的非常之果敢啊，不管是止损割肉还是说满仓进入是吧，他都是很快的。不过呢我也发现他一个还不错的地方吧，就是他炒了这么多年也没有赔， 还平手，打了那么多手续费还平手。 对， 就是说这个朋友呢应该说还是这个盘感吧，或者说他的这个炒作的技巧吧，还是相当不错了，能打出这个这么多的手续费了这么多年，然后呢还打个平手，就是非常非常不错了。应该说呢，稍加他把他的方法稍加固化，就是把他这个就是说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这个时候呢固化以后，可能呢如虎添翼，可能他的成绩迅速就起来了，要比他这样就是说，我感觉他的随意性有点强。随意性有点，虽然有这个盘感，但是随意性还是这个随意性强啊，很容易会一失足啊。 啊，好，我们再从整个的这个人生规划的角度来说一下啊，他这啊青春年华啊20年就奉献在了中国的 A 股上面，而且还是原地踏步踏。虽然你享受到了这个国家和你公司单位的红利，成长的红利，但是你个人没有太大的进步啊。 反正是个人追求吧。我也这个遇到我们身边的好多的客户，也有从国企的，也有从这机关出来的，也有这个人做的，最后呢也是非常非常可观，要比这个人在企业里发展那是不知道多少倍，所以说也不好说，就是说这是另一种选择吧，我觉着啊。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吧。这个案例呢我们要请旭总来说了啊。旭总呢也接触到了很多做期货投资的交易者啊。您跟我们说说这中间一正一反的两个故事好不好？ 我举两个例子吧。这好多朋友呢这个一谈期货呢就是闻期货色变，都是说哎呀这个期货这个风险大，这个做起来期货有时我也没时间怎么办啊，这个有可能又是这种杠杆，又能涨又能跌，这个时候呢一头雾水，觉得这东西很晦涩太高深。 实际上我举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女客户啊，咱们就是隐去名字吧，职业可是不可以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年龄呢大概40多岁，工作非常忙，做保险的非常非常忙，而且是大区经理，非常忙。就是说他的这个基本上忙的程度就是说偶尔会坐下来看一眼盘，不像这个先生似的就是说这个长时间都可以 看 非常忙。我就说他的时间非常忙，在这种忙的时候呢，我就给他设计了一套这个交易的思路，就是说呢拿期货去替代股票去做，叫叫做策略投资。 嗯，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以股指为例，现在股指呢一手股指大致相当于70万市值的股票，那么当时呢他怎么做的呢？他就是说我让他拿一半的资金，拿50万的资金来做一手股指，等同于替代他做70万的股票。那怎么去做呢？就是说他把资金排开了，越跌越买，越跌越买，因为当时买的时候是2000点，大盘2000点左右，我说这个基本上就是底了，你就是什么时候涨我不知道，是不是能跌到1800、1600、1500、1300我不知道，但是呢你只要资金安排好，越跌越买，就所谓的叫做倒加码吧，肯定有你挣大钱的那一天。他就是严格按我说的这种去，就是这种策略交易去做，然后呢按50万资金配一手，实际上50万资金配一手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如果你当时股指要是2000点的话，你要跌到1000点才把你的这个保证金吃光。 嗯 啊，那如果你要是说100%的资金，我拿70万来，那要跌到零，跌到零。所以说大家不用去过于去担心这个指数，就是说这个杠杆比例。如果你把杠杆比例降下来，我反而心态很轻松啊。所以说呢这个朋友呢就是这么来去做。然后呢今年呢我跟他推荐了一把做鸡蛋。为什么去做鸡蛋呢？因为今年就是17年啊 ,17 年一直闹这个禽流感。所以说呢这个鸡蛋价格呢我预计可能会涨得比较多。 嗯 啊，结果呢他呢就重仓买了鸡蛋，重仓买了鸡蛋，也是采取这种策略，就是越跌越买，越跌越买，以多为主啊，然后呢急涨平仓，收益非常可观，大概收益呢总资金呢大概盈利了30%到40%。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很多的投资者现在可能更多的是遇到的就是说交易和上班之间的这么一个困惑啊，能不能用期货来这个就是既在这个期货市场里也这个产生盈利了，包括股市里边，同时呢我也在我的事业里边并没有耽误，我也能做得很好。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嗯 啊， 这个我觉得有一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前些年买房一样。 对， 你不可能天天看房，天天到处选楼对吧，也没有那么多的钱。 嗯， 你找准一个时间点或者一个区域，你就买了 一个方 之后呢，该上班上班吧。 对对对 啊，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 对 啊，您再说一个赔钱的例子。 赔钱的例子也比较多啊， 更多了吧？ 这个这也不是更多，因为我这边的情况比较特殊啊。这个有一个呢，有一朋友呢，河北沧州的啊，这个做 PVC 的一个现货商啊，当时呢，就是说在2000年前，他是中国 PVC 价格定价的三剑客之一，那这是顶级的人物了，那应该说对这 PVC 非常了解了。去年呢也是说说我这个拿一笔资金，能不能说今年做一把 PVC, 说我比较熟嘛做 PVC, 然后呢这个今年我能实现个小目标。 嗯 啊，果然 PVC 就给了他这种机会了。 嗯， 给了这个机会的时候呢，一直从去年年初做到7月1号之前，我们的客户都说他是提款机，就是伸手拿钱，伸手拿钱，每天伸手拿钱啊。然后呢到了7月1号以后，他就凭他的现货的经验，就不按照技术去来做，而是按照他的现货的经验猜顶啊，一路猜顶，把这个前七个月的盈利全部都亏过去，然后又亏了大概五六百万。 嗯， 然后呢这个一直猜顶，猜到9月份，将近不到11，当时我们正好开会，我在那华山顶上呢，然后呢我一看我那个出了信号了，我赶紧给他打电话，我说您那空单还在不在，他说空单还在呢，做了2000手，我说您这一定得拿住，我说这一波要下去呢可能反败为胜就跌下来。好，没问题，徐总您放心，我在华山顶上，从华山下来了再一问半仓没有了，还剩1000多手，回到北京 翻了多了。所以我是 那为什么改变的这么快呢？他又接了一个电话。 倒不是这样，他因为他本身他是做现货的，在价格上涨的时候，他就来呢期货价格跟现货价格来比较，啊，就是说呢，他认为期货价格凭什么涨那么快啊？我现货还没涨呢，对吧？他是啊看现货去做期货，这是就肯定不行了。期货就是说在现货价的基础上是加了一个将来的预期值啊。那么在下跌的时候，同样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价格在下跌的时候呢，现货没跌呢。他认为呢，现货还没跌呢，期货凭什么跌那么快？所以说呢，往下一跌，他赶紧把空单就平了，反手去做多，啊，结果两边都挨了嘴巴，两边都挨了嘴巴。这是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他可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值，而不是眼见为实，而不是去看的这个行情走势，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值来这个武断的来判断这个行情走势。所以说呢，栽了一个跟头。 嗯，您刚才说到的经验值，也说到了盘感。这个有时候这两者会不会冲突打架呀？ 我觉得盘感跟经验值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吧。 对， 盘感 有时候会帮助你，有时候又会害了你啊。 对，所以我这里呢就讲的就是说，我们在做交易的过程当中呢，一致性，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是最欠缺的。就是专业的人士呢，应该说他的这个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离场，什么时候止损啊，什么时候资金怎么布。在这个没做之前，他有一个很好的安排，而且呢，这个在机会不好的时候，那么应该说他的忍耐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我这边有一个，当时有一个比较大的客户，当时我建议他做股指的时候，他在我这边当时的资金有5000万，一直趴了一个月，一单没做。为什么？就是当时我认为机会还不到，机会还不到。一单都不做， 他能忍 啊？对，他能忍。一般投资者，一般的我遇到的更多的投资者都是什么？今天刚把钱打进来，徐总，今天做哪品种啊？哪个机会好？我的钱来了。 说到这个，我也想问问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现在您手里是空仓啊，您最短几天不买，先养养，是吧？您最长隔了多长时间？再交易啊！大家如果有这方面心得的话呢，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来，徐总，后来怎么样了？ 所以我就举这例子，就是说呢，我觉得这朋友就是非常非常的优秀，他能忍得住，而且呢，他在出击的时候，满仓去做的股指，满仓做的股指，把几个合约全部打满，满股指期货做满仓。当时那个是600手一个号。 他这个属于什么呢？就是不鸣则已，鸣惊人的感觉。 没错，我觉得呢，就是这种都是属于叫专业选手，他们就是说有点像猎豹，在机会不成熟的时候，假装没看见，就在那儿趴着，一旦机会来了，全速全力去扑那个机会。他在我这边呢，一度3000万挣到3个多亿，这是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 我怎么觉得一度之后还有二度三度？ 是，结果在这个后来股灾的时候呢，不跑，然后不跑又亏回去，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呢，这个就是还他这实际上还是犯了这种就是说就是这种所谓的就是相信这个。救火队吧，相信这个市场不可能怎么样，这个我觉得市场不相信眼泪。 好，这位朋友说，红啊，现在啊我是满仓，但是一天不买就难受。还有这位朋友说，我现在买不了一套就半年。大家可以聊聊这个话题，我们节目也快结束了哈。如果您手头啊是空仓，几天不买就难受啊，您最长忍了多长时间才下手啊？其实今年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啊也是做了一个调整啊，我们股市的内容呢还保留，那么还有一大块内容呢，我们会偏向更多有投资理财的听众朋友哈，就他们的这种资金的配置啊提出专业性的建议。其实我们知道，股民和有投资需求的人数的这个比例还是不太一样的啊，徐总，这个你应该是比较了解哈。 这个我觉得就是投资需求就比较宽泛了啊，那个 各种的多了，比如像这个买个房也算投资了，而且还是大笔投资，对吧？ 是，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大家呢，只要现在都有闲钱了，那么应该说这个投资的需求层次也都拉开了，各种的这个做股票的、做期货的、做期权的，包括还有是投资房产的、投资这个艺术品的，非常非常的多。 嗯， 那么我觉得呢，这个在做投资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要了解这市场。啊，而且呢，就是说呢，你如果你不了解市场，你没有办法战胜市场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找好拐棍儿， 嗯， 啊，找好拐棍儿，就是说一定要找到这个行业里面国内最知名的或者全世界最知名的人作为你的拐棍儿，作为你的帮手，来帮助你共同战胜市场。我觉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很多人呢，尤其在做期货的时候，这个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最重要一点就是手续费便宜，谁便宜我在哪儿做。实际上这便宜坑穷人，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能要一定首先选的是什么？选的是人，要选好一个最知名的、最有经验的经纪人，给自己作为你的一个拐棍助手，大家呢一起来战胜这市场，这一点是至关重要。 这个其实跟我们选择基金也有很大的相同点哈、就是刚才徐总谈到的人啊，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啊，你跟人打交道啊，投资理财呢，这是我们今年啊要着重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包括啊，比如说我这养老的钱怎么分配，我这孩子还没结婚呢啊，我现在这个钱该怎么来配置，孩子马上要出国了。啊，我现在是跟老两口单独住，空巢老人了啊！我们这养老金加上原来的一些收益，哎，该怎么配置？那这些呢，也是我们今年要着重关注的内容啊。这里呢还有一些这个徐总的朋友啊，他说我就天天买，有赚有赔，欠缺的就是您刚才所说的那些啊。那么这位朋友说，去年十月底空的仓，基本上两个月了。 那这个定性还是不错、 其实我觉得不能说你空仓然后呢你看哈、错失了上车的机会就追悔莫及、一般就像刚您所说的有定力有策略的人， 对， 他们是有自己的一套交易原则的啊。 我觉得呢是这样，就是说有还有另一类朋友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是有钱了以后在这儿呢看了一段时间没有很好的机会呢就淡漠了。实际上呢很多的朋友呢就是说在这个进场之前实际上是最紧张的，就是说有钱但是机会不合适的时候他在捕捉机会，实际这时候是最紧张的，一旦进了场反而倒轻松了，因为呢行情已经跟他的预想去吻合了，这个时候反而倒很轻松了。 哎，但是很多投资人的心态是相反的， 是相反。 我买了之后，我天天看啊。 对，那么我当时我就跟我那个就是仓中那朋友我讲，我说你整个一个叶公好龙、这个没入场的时候呢，盼着说 PVC 有大行情，真来了大行情的时候，缩手缩脚不说，反而反着去做。这个是我说叶公好龙，真的来了一个大金砖了，一躲过去了。这个是我觉得这是兵家大忌。然后那朋友也说，18年，徐总，你看我的，18年咱们听话，争取咱们实现小目标。 这是口头上的。其实确实啊，投资者呢，可能每个人都有一套理论啊，但是自己在操作的时候，往往又容易陷入自己的这个性格弱点哈、和怪圈当中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今年要反复在投资者教育这一块做的文章啊，也是希望啊在这个案例分析当中能够给各位朋友以参考。非常谢谢徐金刚徐先生今天的光临，谢谢您， 大家再见。 好，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接下来的旅行号1073，朋友们明天再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